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7月22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京东三环潘家园桥南侧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车辆请注意避让。另外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比较缓慢。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河北、河南双双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东京奥运即时报，您将关注到的是中国女足以0-5不敌巴西女足，教练表示责任全在我。 巴西男足将在今晚迎战德国。 三地热点方面，深化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企业家合作，环渤海企业家联盟总户落户天津。 从睡城到望城，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发布。 免申即享，石家庄在河北率先推行企业直接享受失业保险补贴政策。 温体方面消息，巴赫寄予北京冬奥，请继续保持强大。2032年夏季奥运会落户布里斯班。 暑期故宫门票一票难求，数字故宫助力游客线上深度游。 国际电讯，日本专家表示，奥运期间东京恐将迎来疫情高峰。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14集，陈玉梅了不起的孩子王。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详细内容。 党史百年，天天读。 今天是2021年7月22号，1928年7月22号，原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50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举行平江起义。24号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其部队改编为红军第5军第13师，彭德怀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平江起义有力地推动了湘鄂赣边界革命斗争的发展，为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2009年7月22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计划，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 2016年的7月22号，首次1+6圆桌对话会在北京举行。此后，中国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1+6圆桌对话会。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最近两天呢，我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过程。昨天，河北邯郸、邢台中西部、石家庄南部和西部、保定中南部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河北省气象台在昨天晚间的8:29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中午，上述地区的强降雨仍将持续，过程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200到300毫米，个别地点在300毫米以上。 另外，引发河南严重洪涝灾害以及罕见城市内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这一轮降雨，预计今天仍将持续。今日头条，我们将会用大段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河北及河南的防汛和救援情况。 据河北省气象局官方微博河北天气发布的消息显示，从昨晚8点到今天凌晨2点，河北省除了张家口、承德北部、沧州东部以外，大部地区都出现了降雨天气，降雨区平均降水量为51.5毫米。保定中南部、石家庄西部和南部、邢台中西部、邯郸等地共有767个站点降水量超过50毫米，其中483个站点在100毫米以上，11个站点超过250毫米。内丘的张默降水量最大为302.5毫米，保定市气象站小时雨强最大为87.8毫米。石家庄主城区降水量在38到218.3毫米之间，秀水公园最大。 目前，河北陆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另外，据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中心发布的城市内涝气象风险等级预报显示，预计保定西部和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城市内涝气象风险等级在3级及以上。其中，石家庄的大部分、邢台中西部、邯郸大部分地区城市内涝的气象风险等级为1级，发生城市内涝的可能性很大。那么目前河北省的降雨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河北综合广播记者王志华。志华你好。 哎，主持人好。 哎，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您周边以及河北整体的降雨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现在所在的石家庄的主城区呢，天依然是阴沉沉的，降雨还在持续。就不过呢，现在是小了很多。我刚才呢，从这个河北省气象台了解到呢，像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河北像除了唐山、秦皇岛等地没有降雨外，其他大部分地区降雨是持续。昨夜今晨呢，强降雨主要还是在河北的南部地区。那今天早上5点呢，河北省气象局呢继续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呢，邯郸的中西部、邢台的中西部、石家庄的南部和西部都已经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那预计今天的中午前后呢，上述地区的降雨仍将持续，过程的累计雨量呢可达200到300毫米，个别地点的雨量会在380毫米以上。 那么为了应对这场降雨，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可以说像河北的气象啊、交通啊、城管啊等各级各部门都是多措并举，积极应对这次强降雨。例如说，像河北邯郸的涉县是受到山洪和地质灾害双重威胁的行政村呢，有28个。那截止到昨天下午呢，灾害隐患区域的居民全部都转移到了安全区域，涉及是212个村、1220户、2978人。还有这个因强降水山体存在较大滑坡风险的，像河北省的石家庄的鹿泉区井陉县交通主管部门呢，为了保证过往人员呀、车辆安全，昨天晚上呢是采取了管控措施，就是绕道行驶。另外呢，针对这次强降雨呢，石家庄地铁也是密切关注雨情啊，随时待命，建立了71支共3168人的防汛应急队伍，确保人员到岗到位，并且呢还建立了防汛的值班制度，是24小时的。同时呢，落实防汛应急物资有4万件，在汛期前呢，都已经将上万袋的这个防汛沙袋呢送至了各车站，水泵呢都已经到位。主持人， 好的，感谢志华带来的介绍。那你自己呢，也要注意安全。 我们继续来关注降雨情况。从昨天开始，河北邯郸、邢台中西部、石家庄南部和西部、保定中南部等多地就已经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河北省教育厅昨天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立即停止一切线下教学、暑期培训和夏令营等活动，严防因次生灾害造成师生人员伤亡。河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买文明也对此次降雨进行了分析，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的报道。 据了解，副热带高压外围的暖湿气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我省此次降水过程比较大。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买文明： 这次河北的降水系统和河南的降水系统基本都是一样的，都是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的暖湿气流和低涡的共同影响， 水汽条件呢比较充足，同时呢又受到太行山脉地形的抬升作用，预计到22号白天，保定的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会有中到大雨，20到40毫米。其中呢，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中西部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70到180毫米。局地呢还会有特大暴雨，也就是250毫米以上。预计呢，这次降水天气过程将会在22号的下午开始趋于减弱，22号的夜间到23号，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都转为多云。 因近日连降大雨，昨晚太行山高速邢台段63公里处邯郸方向突发滑坡，目前边坡滑下来的泥石正在清理中，多点段现场已做好防护。高速交警提示，雨天注意行车安全，尽量避免通行山区道路，一旦出现紧急状况，立刻拨打12122高速报警电话。 昨天下午的5点左右，保定市清苑区部分地区出现了风雹极端天气，持续时间大约30分钟。其中东吕乡东吕村遭受了龙卷风，受灾较为严重，造成了多家厂房受损，两人死亡。据当地一位村民介绍，当龙卷风从村子的西南方向袭来的时候，很多房屋的屋顶被掀翻吹起，四处散落，还有一些不太结实的院墙也发生了倒塌。 此外，龙卷风还导致当地多根电线杆折断，天然气管道多处断裂，造成停电停气。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公安、消防、卫健、电力等部门正在开展救援工作，并对受损电路管线、燃气管道等进行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同时做好死者家属情绪疏导和善后工作。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河南省气象台在今天凌晨的4点30分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据河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官方微博河南气象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天凌晨的3点到早上6点，河南安阳、鹤壁、新乡局地出现了大暴雨，郑州、许昌局地出现了暴雨，焦作、洛阳、平顶山、南阳局地出现大雨，有72个雨量站的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其中大于100毫米的有27个。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安阳市安阳高新技术开发区安阳师院，为247.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安阳市文峰区一小分校，为95.3毫米。另外，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5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另据河南省气象台副台长苏爱芳介绍，预计到今天下午2点，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其中河南中部和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河南西北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郑州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雨季降水量会达到60到100毫米。总的来说，今天河南的降雨仍将持续，致灾风险极高，各地需要继续做好洪涝、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灾害防御以及河堤库坝等巡查工作，并防范强降雨对救灾各项工作的不利影响，同时做好卫生防疫工作。此外，淮河、海河流域需要密切关注上游来水情况。 昨天召开的河南省防汛应急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据不完全统计，16号以来，河南的这一轮强降雨，造成了河南89个县市区、560个乡镇超过124万人受灾，25人死亡，7人失联。河南省已经紧急避险转移10000多人，紧急转移安置超过16万人。另外，这一轮强降雨造成了农作物受灾面积75千公顷，承灾面积25.2千公顷，绝收面积4.7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 另据水利部昨天介绍，受强降雨影响，河南省有多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其中贾鲁河发生超历史洪水。水利部在昨天将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不过好消息是，目前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总体运行安全。同时，经过抢险后，河南郑州长庄水库和郭家嘴水库的水位持续下降。水利部门表示，后续将加大对坝体险情观测，继续加大开挖力度，加大泄洪量，降低水位。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截至昨天下午3点，中部战区已经相继派出驻豫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民兵应急力量5700多人，舟车装备148台艘，在郑州、洛阳、新乡等30多个险情地段投入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外，中部战区还采取卫星和飞机侦察手段，对灾区实施空中监测。下一步，战区联指将根据汛情的发展，继续派出力量投入抗洪抢险，洪水不退，官兵不退。 针对河南省郑州市连降暴雨引发险情，应急管理部第一时间启动消防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预案，调派河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湖北七省消防救援水上救援专业队伍1800名指战员、250艘舟艇、7套龙吸水大功率排涝车、11套远程供水系统、1.85万余件套的抗洪抢险救援装备，紧急驰援河南防汛抢险救灾。 其中，河北总队第一时间调集了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支队4支抗洪抢险专业队以及汛保支队，共计389名指战员、96辆执勤车、31艘舟艇、防护、救生、破拆、排水、通气类装备器材4000余件套。此外，北京蓝天救援队、北京绿洲应急救援队也派出了救援人员赶赴河南。昨天下午，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跟随着驰援河南的北京蓝天救援队进行随队采访，来听他发自现场的报道。 本次负责带队的郭志军介绍， 咱们这回都带了哪些装备？您能给介绍一下？ 随救援主要就是通舟，包括各种救生装备，比如说救生圈、绳索、浮力马甲啊，还有一些个泳具啊、救生绳啊，主要就是那些。 在出发现场，我们看到有一家医疗企业为救援队送来了医疗箱、医疗包等救援物资。 也刚知道这个事情，自己手头有什么东西，我们拿上就来了。我们这回带来的都是我们急救的一些物资、用品、药，还有止血的东西，包括应急用的东西啊，全部都有。我们希望这些东西的话呢，能够用到郑州的抢救啊、救灾这方面。我们也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另外，昨天接到国家电网公司针对河南重大汛情防汛救灾保供电统一安排部署后，国网天津电力以及国网河北电力纷纷在第一时间集结人员、车辆、装备，紧急驰援河南，助完成抗洪保电任务。 财政部在昨天紧急下达了1亿元的救灾补助资金，支持河南省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其中，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灾区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4000万元用于支持灾区开展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和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等工作。 另据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昨天介绍，中国邮政已经启动应急预案，确保抗洪救灾物资运输畅通，确保百姓生活必需品配送到位，确保机要文件、党报党刊、高考录取通知书等重要邮件寄递安全，积极参与灾后重建的物资运输保障和金融支持，将对捐款转账免费办理。 与此同时，中国邮政将开放所有正常营业的邮政局所，作为服务周边受灾群众的应急场所，提供必要的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救援物资，开通保险理赔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受理，为保险客户提供上门理赔服务。 说到保险，国内保险业目前也成立了应急小组，启动应急预案，并积极开展抗灾救灾和查勘理赔服务工作。其中不少保险公司启动了理赔绿色通道，采取主动寻找客户、简化单证流程，为社会应急救援人员、志愿者等无偿提供意外保障和医疗保障以及财产损失保障等措施，积极开展抗灾救灾和查勘理赔服务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昨天，各险企已接到案件超过3万件，其中车险报案数量居多。 据北京市红十字会昨天介绍，北京市红十字会在昨天紧急向河南省红十字会拨付30万元，用于灾害救援以及人道救助。同时，北京市红十字会已经启动河南水灾专项捐款捐物接收工作，具体的捐赠信息可以通过北京市红十字会官方微博进行查询。 天津市红十字会也在第一时间向河南省红十字会捐赠10万元。同时，将目前已筹措的价值8.4万元首批捐赠物资拨付河南灾区，用于支持受灾地区开展救灾工作。 另外，针对多地暴雨洪涝灾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纷纷启动了对洪灾地区学生的受灾情况排查以及困难资助。 此外，为了方便受灾群众获得一站式信息和服务，支付宝还上线了河南防汛救灾服务专区。专区整合发布官方预警信息以及在线问诊、车票退改签、汛情安全知识等相关服务，同时启用了五彩石应急专线，提供救援物资保障。客服将从早8点到晚24点待命，收集前方医院、学校、养老院、福利院等社会机构与组织的物资求助信息， 由支付宝公益基金会出资采购，并联合合作伙伴尽最大努力送达前方。 另据了解，支付宝目前在爱心捐赠平台上开通了驰援河南暴雨灾情专区，截至昨天下午四点，已经有超过190万人次通过上支付宝搜索河南加油向多家公益机构捐款，筹得的善款总额超过了3000万元。 再来关注一下救援方面的进展。据国家发改委昨天介绍，截至到昨天，受到河南这轮降雨影响而断电的45.06万户用户已经实现正常供电，约2/3重要用户已恢复供电，其余电力用户正在全力抢修。针对煤炭供应问题，正通过优化调度、加大清洁能源发电、增加燃气发电出力等方式应对。针对交通受损问题，正会同铁路和交通部门加紧抢修，争取尽快恢复正常。 另据介绍，国家发改委将通过已建立的日调度机制，继续会同有关方面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的后续影响，全力保障河南省受灾地区煤电油气平稳运行。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昨天介绍，目前南北方向京广高铁、郑州往东方向郑徐高铁保持安全畅通，列车运行已逐步恢复。关于滞留旅客，铁路部门将组织沿线铁路单位和干部职工千方百计补充食品、饮用水等物资，保障餐食供应。有条件的车站组织滞留列车旅客分批到站内就餐，对有意愿下车的旅客组织大巴送至就近城区。目前滞留客车的食品已经得到持续补给。 航空方面，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郑州机场已经开始限量恢复进港航班。此外，郑州机场将利用降雨期间一切有利于安全飞行的条件，集中力量做好出港航班的保障，安排飞机出港，将滞留在郑州机场的旅客运到目的地。 河南省是文物大省，在文物保护方面，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党组会，专题研究支持河南省受灾文物抢险工作，决定动用文物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项目资金，支持河南受灾文物应急支护、抢险及勘查勘探等，确保受灾文物第一时间得到保护。 据了解，河南的这一轮降雨过程造成河南郑州、洛阳、巩义、济源、新乡等文物单位密集的地区遭受严重的灾害，部分博物馆和考古工地有渗漏进水的情况，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遭受不同程度的水毁险情。郑州商城遗址、龙门石窟、嵩山少林寺等地覆土坍塌，但是文物本体暂时安全。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河南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将在明天趋于减弱结束。专家建议，持续降雨致灾风险极高，并且灾害发生有滞后效应，各地需要继续做好洪涝、地质灾害等防御以及河堤库坝等巡查工作，并防范强降雨对救灾各项工作的不利影响，提前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尽管如此，防汛工作依然不能大意。当前我国正处在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的主汛期。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分析说，从昨天夜间开始，河北、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降水集中，受到强降水的影响，需要重点关注海河流域、黄河中游、淮河上游流域的汛情。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在昨天下午6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预警级别分别为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预警级别为红色预警。相关部门提醒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受到降雨的影响，铁路依然会有停运的情况。像今天北京西站58趟始发列车停运，已经购买停运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铁路部门也将会组织各地的12306客服中心全体人员快速响应，耐心解答出行及退票改签政策等咨询，组织各单位通过新闻媒体、官方微博、微信等渠道及时发布列车运行动态信息。那在北京，目前北京西站售票厅已经开足了窗口，以满足旅客办理改签退票的业务。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北京西站售票车间书记李先庆建议旅客首选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客户端办理退票。 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30日之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积分兑换的车票可在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以及车站窗口均可办理退票手续。第三方网站购买的车票需要旅客到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 北京西站在售票厅入口处设置了隔离带和指示牌，安保人员和志愿者分布在各点位进行秩序维护、解答问询。北京西站宣传负责人袁旭然表示，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我们及时对外发布停运列车的信息，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还有我们列车的运行秩序。厅内开足52个窗口，满足旅客办理改签和退票的业务需求。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早安京津冀，接下来一起关注东京奥运即时报。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即时报， 即时报。尽管疫情的阴云还没有完全散去，全世界终于还是在昨天等来了东京奥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昨天东京奥运会垒球和足球项目率先开赛。在垒球方面，这一项目上拥有强大实力的东道主日本队以8-1大胜澳大利亚队。在另外的两场比赛当中，北京奥运会的亚军美国队以2-0战胜了意大利队，加拿大队以4-0战胜了墨西哥队。 女足方面，身处 F 组的中国女足在工程体育场以0-5不敌劲旅巴西队。赛后，中国队主教练贾秀全表示，势力责任在主帅，不想把输球原因归于运气。同一天进行的另几场女足比赛当中，荷兰队以10-3大胜赞比亚队，美国队则以0-3爆冷输给了瑞典队。 北京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前方记者团在今天凌晨抵达了位于日本东京的酒店驻地。从国内出发到抵达酒店，东京奥组委的防疫措施给记者们带来了很深的印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博良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从7月21号，我们上飞机之前要用消毒液进行洗手。在飞机飞行的过程中呢，全程都会要求我们佩戴口罩。另外呢，在入境之前要填写各种文件和资料，了解像你14天之内的身体情况。那么在下飞机之后呢，不仅我们要提供96小时和72小时之内的两次核酸阴性证明，我们还要现场进行核酸的检测。在拿到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后，才可以办理相关入境的手续，包括像激活奥运证件啊。整个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有5到6个小时。那在入境日本之后呢，东京奥组委也是非常的贴心，首先呢，把所有入境的记者呢，通过一辆由奥组委统一的这种大的巴士，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统一集合地点，再由专门每一个人送往各个媒体居住的酒店。应该说整个过程做的还是比较的贴心，也尽量是满足防疫上避免人员聚集的要求。 今天东京奥运会将进行新一天的争夺，比赛主要集中在足球小组赛和垒球循环赛。虽然没有中国选手或球队参加，但比赛依然看点十足。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发自东京的报道。 今天东京奥运会足球比赛将继续进行，主要进行的是男足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20，将在横滨的国际综合竞技场上演小组赛首轮的重头戏，卫冕冠军巴西将对阵德国。在上周东京奥运会的一个宣传片当中，特意给德国国奥队做了一个动漫的片子，让人想起了日本动画片《足球小子》里的场面。当时在动画片里，日本最终战胜了德国，获得了冠军。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宣传片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用意？除了这场比赛，今天还将进行其他七场比赛。巴西、德国同组的还有科特迪瓦和沙特的比赛，同时在札幌巨蛋体育场，埃及和西班牙交锋，阿根廷对阵澳大利亚；在东京体育场，东道主日本对阵南非，墨西哥对阵法国；而在茨城鹿岛体育场，除了洪都拉斯对阵罗马尼亚，新西兰和韩国的比赛更受关注。另外，今天东京奥运会垒球循环赛也将继续进行。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虽然今天没有参赛的任务，但目前各支运动队已经抵达了东京，正在积极地进行着备战训练。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赛签表21号出炉，男单的抽签结果显示，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坐镇上半区，他在前两轮轮空，首战就要与资格赛的晋级选手一试身手。而坐镇下半区的马龙同样前两轮轮空。 女单方面，位于上半区的头号种子陈梦将会面对包括德国的索尔佳、中国香港的杜凯琴、中国台北的郑怡静、日本的石川佳纯等在内的潜在对手的挑战。位于下半区的二号种子孙颖莎则有可能在半决赛当中迎战中国女乒最强对手伊藤美诚。 在混双的对阵当中，许昕和刘诗雯的首战对手是代表加拿大参赛的王真和张默。据了解，奥运会乒乓球赛将于7月24号，也就是赛会开幕的第二天一早开赛，将会进行到8月6号，赛程是五届奥运会以来最长的一次。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来关注三地热点，先来关注活动方面的消息。2021年服贸会将会在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行。据了解，本届服贸会将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并首次设置了数字服务专区，突出展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前沿、最新成果以及技术应用。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作为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在德勤公司的客户体验舱，一批批客户可以通过数字化方式了解公司业务。德勤中国副主席吴卫军介绍说，今年将是德勤第三次参加服贸会。去年服贸会期间，德勤已经和中信所、首创、金鱼集团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数字化工具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 我们今年参加的是数字化发展的板块和金融服务的板块。我们这一次将会展现在债券投资风险跟踪方面的数字资产，特别的会提出环保社会责任这一块领域的一些创新的想法。 在此前召开的媒体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介绍说，本届服贸会将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并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 数字服务专区位于国家会议中心 E3 E4 馆，重点邀请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国际国内数字服务的龙头企业，突出展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前沿、最新成果和技术应用。 2021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同期举办，意大利为2021年冬博会主宾国。本届冬博会延续冰雪力量主题，将通过展览展示、高峰论坛、产业对接、专场活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对接国际冬季运动资源，拉动冰雪产业发展，推动冬季运动普及。 据介绍，本届冬博会将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设置近2万平方米的展示区域，同时将为大众提供真冰秀场、仿真冰体验、造雪屋以及仿真雪越野滑雪等冰雪体验活动。冬博会起自2016年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与国际数据集团共同主办，为中国冬季体育运动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日，环渤海企业家联盟揭牌仪式及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高峰论坛在天津举行。据了解，这一联盟由香港新华集团牵头成立，总部设在天津，旨在深化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企业家合作，进一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推动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加强与东北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 昨天，空客天津的第一架 A350 飞机在天津完成了交付。空客天津总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傅瑞南、空中客车全球执行副总裁、空中客车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徐岗表示，这次交付标志着空客天津可以生产空客所有在产机型。此外，天津滨海新区区长杨茂荣表示，目前滨海新区已经成为了航空产业聚集地。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实现交付的是空客天津的首架 A350 飞机。根据协议，这架飞机将交付给中国东方航空。今年4月20号，这架在欧洲完成总装的飞机入境，需要在天津完成试飞等交付环节。按照国际惯例，首次交付的飞机要进行严格测试。由于疫情原因，原定在法国图卢兹进行的试验改为在空客天津完成，也方便向客户就近交付。50多名欧洲专家分批陆续抵达天津，完成对员工的交付培训。 我知道在疫情时期，这些工作开展起来很难，但是天津做的却非常好。比如我们欧洲专家的签证办理的非常及时，确保按时抵达。 这是第一架新一代的350飞机在中国向中国客户交付，标志着天津已经成为了欧洲以外既能交付载体机又能交付宽体机的唯一的一个厂址。这充分证明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对天津深化合作的信心。 目前在空客天津还有两架 A350 飞机正在按进度推进客舱安装、飞机喷漆、飞机测试等工作，预计年内将完成并交付给客户。空客天津总装线项目投产以来，已经吸引了庞巴迪、古德里奇、PPG、泰雷兹、佐迪亚哥等50多个航空航天上下游企业相继落户滨海新区。 目前，滨海新区形成了以大飞机、直升机、无人机等为产业核心的产业聚集地。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北京是全国13个试点城市之一。截至7月20号，北京已累计实现集租房开工6.3万套，建设规模居全国首位。据北京市住建委介绍，预计年底前约有8000套房源将投入市场运营。 再来关注居住环境。位于北京北部的回天地区，也就是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曾是亚洲最大的居住社区，面积达到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有80多万。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在距离社区较远的城区上班，早出晚归，曾被网民戏称为赌城和睡城。而随着2018年北京市开始实施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以来，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如今，回天地区迎来了新一轮的行动计划。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深入推进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提升发展行动计划2021到2025年已于近日印发。未来五年，北京将在回天地区推出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绿化文体、交通、市政设施、社会管理等六个项目包，共102个项目，助力回天有业，打造活力之城。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2018年7月，市政府出台了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2018到2020年。经过三年努力，117个计划项目全都实现开工建设，其中64个项目完成，兑现了社会承诺。近90%回天居民认为提升效果显著。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将执行周期由3年调整为5年，与“十四五”规划紧密衔接，推出6个项目包，共102个项目，将一年一个节点扎实推动。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李素芳表示， 针对居民反映的入学难、看病难、停车难、文体活动难这些突出的问题呢，两轮计划完成以后呢，这个地区的学位从幼儿园到基础教育一共会增加3万个，地区的停车场呢要增加2.4万个，同时呢文体设施也增加到12万平米。 新一轮行动计划还主打区域牌，首次提出要构建一轴一带两廊区域发展格局，倡好与未来科学城、中关村科学城三城记，以产业发展聚集人才，立足更大空间尺度，推动植住平衡、产城融合。李素芳说， 一轴既在南北方向构建首都北中轴延长线生态发展轴， 一带，即依托东西方向的回龙观大街、太平庄中二街，完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两廊与三大科学城紧密串联，促进植入平衡、产城融合。 未来五年，回天地区还将完成一纵一横、五通五畅的主干路网、加密次支路网，建设道路里程70公里以上，路网密度将由每平方公里6.6公里提高到7公里，超过中心城区平均水平。行动计划还提出以高标准实施万亩澳北森林公园，形成城市级绿色空间。市园林绿化局二级巡视员王小平介绍说， 澳北森林公园的面积11.43平方公里，我们设计了30公里的森林骑行大道，还有呢要建21公里的森林马拉松半程。我们和社会组织打造一些品牌的活动，比如说森林和音乐怎么结合，森林和体育和教育的结合，和健康的结合，让不同的人群都有自己想去的地方。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在河北省率先推行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免申请饷的经办模式。据石家庄市人社局昨天介绍，这一模式可以通过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等方式，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免申报、零跑腿、速发放，直接享受失业保险补贴的政策。 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稳定就业岗位、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作用，石家庄市继续放宽稳岗返还条件。企业裁员率标准由原来的4.5%放宽到降到6%，让更多的企业可以享受稳岗返还政策补贴。同时，不断扩大政策受益面，将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等用人单位纳入政策覆盖范围。 再来关注就业方面的消息。2021年河北省夏季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将会在24号在河北省人才大厦举办。据了解，这次活动预计提供岗位2500多个，涵盖建筑业、制造业、电子业等多个行业，岗位涉及技术工程师、物流、教师等。有意向现场参会的求职人员可以关注河北人才网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求职招聘，进入后点击求职入场预约，选择识别要参加的招聘会二维码，填写信息提交之后，根据所提示的预约时间入场签到。关注更多的 3D 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疫情。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新冠阳性人数升到17例。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在7月20号，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进行例行定期核酸检测中，发现9份样品为阳性，样本均为机场保洁人员。南京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机场相关人员进行集中隔离，并重新采样检测。经复核与专家组诊断，总共发现17例阳性，目前9人为确诊病例，5人为无症状感染者，还有3例核酸检测阳性待进一步诊断。 据介绍，截至昨天上午的5点，南京市已经排查出密切接触者157人，密接的密接56人，还有其他人员正在进一步的排查过程当中。同时，南京市将组织江宁、溧水两区连夜开展核酸检测，目前已经对重点区域的11.65万人进行了采样，并已出具检测结果4.4万人均为阴性。下一步将力争在短时间内对南京全市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同时也倡导广大市民非必要不离开南京，如确需离开，应该携带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备查。 经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从昨天开始，南京市禄口街道曹村村、张家自然村、欢墩山自然村、永兴社区外曹房自然村、立塘村铜山端自然村、茅亭社区、百丽华府小区3期以及茅亭小区由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目前我国共有1个高风险地区，在云南瑞丽市解告国门社区，中风险地区12个，其中云南省2个都在德宏州，江苏省10个都在南京市。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于学军介绍，这次优化生育政策不仅仅是简单的从2孩到3孩的数量调整，更重要的是全面部署配套支持政策。 据介绍，20号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由8个部分29条构成，综合起来有3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优化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二是包容，决定提出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决定，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三是保障，决定要求对计划生育家庭继续实行现行的各项奖励扶持制度和优惠政策，特别是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建立健全全方位的帮扶保障制度。 另外，在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我国将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到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90%以上，并且要进一步提高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同时进一步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入园的资助力度。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当中，北京冬奥组委向全会陈述了筹办最新进展。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充分肯定了筹备工作，希望北京冬奥会继续保持强大。 此外，全会当天投票选出了2032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作为唯一的候选城市，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毫无悬念地获得举办权。提前11年就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布里斯班，也将成为继墨尔本和悉尼后，澳大利亚第3个获得奥运举办权的城市。 中超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北京国安和天津金门虎将会在苏州赛区迎来中超联赛的第7轮比赛，其中下午4点半北京国安将会迎战长春亚泰，同一时间天津金门虎将会对阵上海申花。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故宫博物院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了暑期故宫博物院为应对游客参观高峰的相关应对措施。据介绍，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目前故宫每天的预约上限仍为30,000人，故宫门票依然是一票难求。为此，除了有效地引导游客有序参观外，故宫加大了数字故宫的开发力度，让大众足不出户也能多角度遍览故宫。 值得一提的是，故宫暑期的知识课堂也将上线，将从8月11号到20号连续10天推出20节课程，内容将以文物与自然为主题，每个课程围绕故宫一件文物展开，关联其背后的自然科普知识。 昨晚，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沉浸展在石景山游乐园摩天轮广场沉浸体验馆登场，近1200平方米的沉浸环境生动再现经典科幻作品当中的场景，新颖的科技互动装置还可以让观者上手体验。据了解，这次沉浸展包括6个主要展区，分别取自刘慈欣作品《流浪地球》、《圆圆的肥皂泡》、《乡村教师》以及《梦之海》的漫画版。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天津的演艺市场，明天天津会有多场演出同时上演。首先是明天晚间的7点半，天津大剧院歌剧厅将会带来小柯音乐剧《稳稳的幸福》，天津音乐厅将会带来浪漫斯拉夫交响音乐会，以及光华剧院大剧场将会带来天津杂技团经典节目展演。此外，明天的同一时间，也就是明天晚间的7点半，中华剧院将会带来京剧《白帝城》，哏都青年相声剧场将继续带来相声专场演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参看。关注更多的 3D 演出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今晚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将开启首届沉浸式魔幻主题夜游节，40多公顷大花园将变成光影空间，点亮北京夜经济。 据介绍，除了美景之外，本次的夜游节还将结合夜食、夜购、夜体验等，为市民提供一场集赏玩、吃、购、游、学等为一体的跨界夜游体验。这一次的夜游节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关注更多的 3D 旅游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